第157集，这辈子都要绑在一起了。狭窄的颠倒反正的前座车厢里，温小辉的拳头疯了一样往洛伊身上招呼，每一拳都在宣泄着他难以形容的痛苦。洛伊既不反抗也不吭声，他低着头沉默地让温小辉发泄。车外的人吆喝着要把侧翻的车扶正，已经拿出拖车绳系住了车底盘，而两人浑然不觉。对此刻的他们来说，整个世界也不过就是那一个小小的车厢。 对不起，对不起。 洛伊呢喃着道歉，他用尽全力想要抱住温小辉，无论多少次被打开。温小辉此时完全像个疯子，他疯狂地打，疯狂地骂，任何歇斯底里的行为都表达不了他这三个月经历的所有。马达的声音和轮胎擦地的噪声同时响起，车身一阵晃动，洛伊一把压下他的胳膊，将他护在了怀里。侧翻的车被拽了回去，车里的两人同时撞到了车顶，又是一阵天旋地转。外面的人七手八脚地将他们从车里拖了出去。温小辉一口吸进冷冽的空气，大脑清醒了很多，他一把揪住洛伊的衣领。 你他妈的畜生，你这个畜生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是不是想玩死我才甘心？ 洛伊的脸上冒出了细汗，表情看上去有些痛苦。 不是，我以为我不在你会更好，对不起。 放屁！ 温小辉狠狠推开他，整个人就要爆炸了。有人冲了上来，扶住了洛伊。 哎，他伤还没愈合呢，你悠着点。 那人说完，扯开了洛伊的大衣。温小辉瞪大眼睛一看，洛伊里面穿着的病号服被血浸湿了一大片，他脑子嗡的一声。顿时无法动弹了。洛伊嘴唇白得几乎跟脸一个色，他皱着眉看着温小辉，似乎想开口说什么，但有些接不上气儿。温小辉想着自己刚才一通乱打，两只手都跟着发抖。洛伊想抓住他，手却抬不起来，最终晕了过去。温小辉看着安静躺在床上熟睡的洛伊，到现在还觉得精神恍惚。三个月没见，洛伊瘦了很多，他的皮肤病态的苍白，锁骨凸起，嘴唇毫无血色，就像一个美丽而不真实的雕塑，只有微颤的鼻翼和轻轻起伏的胸口能证明这个人活着。活着，洛伊，活着。温小辉不敢相信自己这三个月都经历了什么。他在最绝望的时候发现了一根稻草，他不顾一切地抓住，结果他真的冲出了黑暗的水域，终于能够呼吸了。他的胸腔充斥着愤怒、悲伤、憎恨，可同时又有着喜悦和感恩。他已经快要被折磨得精神分裂了，可不管怎么样，洛伊活着。在他看到洛伊活生生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时候，他的心脏就已经跟着活了过来。再也没有什么比失而复得更珍贵，可他也无法不愤怒。洛伊活着却刻意隐瞒他，这噩梦一般的一百天该谁来买单？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温小辉拿过来一看，是冯月华打来的。 喂，妈。 小辉，你又上哪儿去了？ 出门转转。 哦，下午过来吃饭吧，我们打算吃火锅。 我不去了，跟朋友聚聚。 啊， 过酒啊，喝多了给妈妈打电话，知道吗？ 嗯，好。 温小慧挂了电话，心烦意乱。她还没有从洛伊还活着这件事的震惊中缓过劲儿来，她甚至不知道洛伊再醒过来，她要如何面对。她想来想去，给罗瑞打了个电话，让他过来陪她。罗瑞一听说要去医院，就紧张起来。 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 我没怎么。你别紧张，你来了再说，慢点开车。 罗瑞很快就到了，温小慧下楼去接他。俩人一碰面，罗瑞就扑上来，把他前后左右都看了一遍，见他好像确实没什么事儿，才放下心来。 究竟怎么回事啊？来医院干什么？ 温小慧感到难以启齿，她领着罗瑞往电梯走去。 嗯，看一个人，也不是，就当陪陪我吧。 看谁啊？谁在医院呢？ 啊，难道阿姨？哎，不是，我妈好好的。我跟你说件事儿，你不要太惊讶。 好，你说。 罗瑞口头上答应着，却已经紧张的汗都流出来了。医院总归是个没太多好事的地方。两人已经走到了洛伊的病房前，温小辉抓着门把手，深吸一口气。 洛伊还活着。洛伊还活着，就在里边。 他活着？ 嘘，这里是医院。 罗瑞的反应跟他刚发现是差不多，只不过没那么疯狂，但也是满脸怒意和震惊。 他活着？那他为什么炸死啊？ 温小慧有那么一瞬间想说洛伊受伤了，但又觉得这不是理由，他也不该为洛伊辩解。从曹海在船爆炸第二天就出现在医院，要和他交接遗产，以及后来一系列的事情，都证明洛伊是刻意隐瞒，而且是在爆炸之前就已经决定这么做了。他不傻，他了解洛伊，洛伊就是故意的。 我说不清，但他是刻意瞒着我的。 他到底想干什么？他知不知道你这三个月是怎么过的？那现在为什么又回来？ 我不知道，他伤没好，现在还在睡着，等他醒过来我会问清楚。 罗瑞咬着嘴唇，不死心一般推开了门。他走进病房转了一圈，在看到床上躺着的确实是洛伊后，心情极其复杂，不知道该作何反应。他带上门走了出来，靠着墙深深换气，然后看着温小辉。 哎，你打算怎么办啊？ 温小辉坐在门口的长椅上，木木地摇摇头。 人活着是件好事儿，但他不是耍你的吗？ 温小辉一言不发，他无法回答罗瑞，甚至无法回答自己。罗瑞蹲在他面前，逼他直视自己的眼睛。 小慧，他醒了之后你打算怎么办？ 我不知道。你觉得我该怎么办？ 从你跟他在一起，我眼看着他一点点剥夺了你很多东西，把你变成一个跟你完全不像的人，还让你经历了那么多的危险和痛苦。任何人都看得出来，洛伊就是一个你该远离的人。我知道你对他不可能完全没有感情，他死了你很痛苦，但是现在他还活着，一切皆大欢喜，你不用再难受和愧疚，你应该没有负担的去过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了，不是吗？ 是这样吗？罗瑞说的似乎没有错，可是真的是这样吗？经历过这一切，我还能潇洒的转身去过自己的生活吗？ 这三个月里， 温小慧比任何一刻都清醒地知道洛伊对她有多重要，那是用血与泪刻下的无法泯灭的印记。她知道她一生都无法摆脱洛伊，哪怕洛伊死了，也许这就是洛伊的目的。洛伊用假死来证明他在自己心里的地位。洛伊这种偏执的疯狂的爱让温小辉恐惧的发抖，却又不得不承认洛伊始终达到了他的目的。罗热抓着他的手，眼神充满哀伤。 小辉，你放不下他是吗？ 罗瑞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如果一个人为了跟你在一起，把自己折腾死，再折腾活，做了别人一辈子都不可能做的许许多多的事情，你会怎么想？ 我会害怕。 除了害怕呢？ 我不知道。 我也不知道。但是有一点我知道，我这辈子大概都要和他绑在一起了。 小辉。 病房里传来一声响动，温小辉的心脏跟着一颤。洛伊醒了。罗瑞也紧张地朝病房看去。温小辉站起来，把罗瑞也拽了起来。 你别走。 我不走，我不走，我等你。你进去吧。 温小辉用力做了个吞咽的动作，推开门走了进去。洛伊正试图去够床头的水杯，两人的目光在空气中接触，便同时僵住了。温小慧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一眼万年。洛伊缩回了手臂，似乎累得气喘吁吁的。温小慧找回了自己的意识，她走上前去，拿起水杯递给了洛伊。洛伊颤抖着接了过来，喝光了水。大概是昨晚把所有激烈的情绪都发泄完了，大概是盯着洛伊的睡脸看了一个晚上，温小辉现在觉得很累，也很平静。他只想聊一聊。他坐在了床头的椅子里。